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演出照常，让香港歌迷继续饱耳福。我看我的朋友圈也有人在那边晒，哇，第一排的位置看得好清楚。来听一下2003年发表的《你听得到》啊，这。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，你听得到啊？如果说周杰伦失声是虚惊一场，但是 Elva 就不那么幸运了。去年他为新专辑到 LA 练舞，求好心切，压力过大，患上了这个严重的支气管炎，常常是无端的发烧，而且严重的失声啊。原本推出的新的专辑是延期 delay 哈，这首 Elva 在家静养，努力在暑期要复工跟大家见面哈。祝早日康复，一个人的精彩，萧亚轩。 那天醒来，忽然想开，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，那条戒指扎起马尾，开始不再想你。接受无奈，承认失败，他才是你的爱。寂寞伴随自由色彩，因为 这是 Alva 第二张专辑《红蔷薇》当中的《红蔷薇》当中的一个人的精彩啊。去年底呢，阿妹推出了第19张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，最近呢，她推出了这张唱片的黑胶限量版，要供这个歌迷来收藏。自从新专辑新歌演唱会结束之后呢，阿妹就专心来陪81岁的妈妈啊，因为母亲呢不久前做了手术，恢复状况是非常良好的啊。来听一下张惠妹的《身后》啊。 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，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，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。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，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，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，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，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，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。 说不完的你，给我的不仅仅是爱情，在夜里铺开你。最大的梦想就是你，我牵着你看时间倒影，我暗自做了决定，要为你挡住世界难题，全心全意爱你。 I always love you， 在我眼中 JJ 有关系的歌，之前是张惠妹的《身后林俊杰》写的，后来这首歌呢是刚刚发表，林志颖在我眼中开出玫瑰呢是林俊杰制作的一首歌曲啊。字里行间流露出林志颖对太太 Kelly 的真情告白。今年是他出道25周年，明年他将迎来结婚10年，听说呢有计划会再办一次婚礼啊。好，接下来说到潘玮柏忙着闭关健身，为了即将启航的巡演，目前他在上海启动了这个他的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啊，首站呢将会在北京起跑，稍后将前往20多个城市。潘玮柏也表示无法预测还能表演多久，还能办几次的巡演，所以每一次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啊。我们来听一下潘玮柏的旧作，12年前专辑的标题曲《反转地球》啊 ，Here we go 啊。 Wow, wow, wow.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反转地球 wow, wow, wow,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 wow, wow, wow, 让我看

难以抗拒的是你唇上一吻眼中的雨，浩浩天上奔出江河的浪，上上无言入海，惊天动地之际你留住你的清白，今宵风柴夜夜千载，昨夜多愁善感明晨虚无缥缈无常的伤害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中总会有那一些时光，需要你咬紧牙关，自己走自己扛。我希望你更开朗，你希望我更坚强，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困难。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，而是你们在，我才有最好的时光。我的世界时光，我的世界因为有你们存在，有你们陪伴，我才有更大的力量。 一丝熟悉的情感，时光尽散，过去已经与我无关，我该怎么办？说服自己内心的空白，没有他在身边这些年，孤独已经成为了玩伴，到底怎么办？缺失了太久的安全感，是否错过了该放开了，从此可以玩，不断寻找着记忆中和他一样的另一半，所以错过了太多的可能是正确的答案，时间磨碎了模糊了残缺，我找不到彼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也许放任了太久的灵魂，它早已经消散，所以站在原地麻木不堪的等待那一半，当再次出现，面对曾失去的遗憾，怎么办？寻找着记忆中和他 了太多的可能是正确的答案，时间磨碎了模糊了残缺，我找不到彼岸，我该怎么办？太久的灵魂它早已经消散，所以站在原地麻木不堪的等待那一半，当再次出现面对曾失去的遗憾怎么办？ 老师讲没有几个老伙伴们一起来演唱，他单单出来唱这个 vocal 的话，我还一下子记不起来这是谁唱的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张远啊，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远的一首新歌，叫做一半啊。这两年呢至上励合的成员呢发生了不少的事情，目前的组合呢状态的低迷，那张远表示呢接下来他会推出一些个人的单曲啊，不排除要发专辑的计划，侧重个人的一面，但是并不是代表组合会解散啊。岩乐队在北京举行了新专辑三届的发布首演礼，主唱呢是给很多歌手创作过歌曲的严艺丹呢，这次以摇滚乐队的形式重新出发，严艺丹也说呢，这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其实在2016年他暴露自己女 rocker 的本色，我们来听一下严艺丹和严乐队合作的疤，伤疤的疤。 给我一些时间准备再听你说，如果非要用对不起来结束幸福，你说过那么多舍不得的，虽然还是要舍得。你是我心中最痛的伤疤，就算永远都不能愈合，整个灼烧的刺痛。